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36回，最终齐倾城收通房之事，谢之方还是没有对姐姐说出口，可心里到底对这桩婚事存了疑虑，他便在谢涛和谢夫人面前说了些不舍得姐姐这么早嫁人的话，又将女孩家过早生子、伤身损寿的种种不利之处挂在嘴边，佐以血淋淋的事实依据。谢涛虽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谢夫人却在出嫁不久夭折过一个已经成型的男胎，那之后精血淋漓不尽，将养了好几年方才有所好转，直到今日也无法再度孕育子嗣。误伤其累，他便款款劝服了谢涛，一力主张将婚期拖到这一年的腊月。多了半年的时日慢慢考教齐倾城的人品，谢之方暗暗松了口气。他从容筹谋，布下不少人手，着他们仔细打探那两位通房的出身。几日后，看着调查得来的结果，谢之方一张俊俏的脸皱得犹如青皮核桃。那两名通房，一名唤红绡，是齐大夫人身边服侍多年的一等丫鬟，另一名唤作水灵，来历更是了不得，竟是齐太夫人亲自遴选出来的齐家大管事的嫡出女儿，能写绘画，善弹琵琶。怪不得那一日答应他打发两位通房时，齐倾城的表情嫩般为难。这哪里是那通房啊，摆明是请回来两尊姑奶奶。婆婆与太婆婆安放在身边的眼线，谢之真进门之后不但要打落牙齿和血燕，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们，说不得还要贤良大度地主动将他们扶成姨娘，方能讨得长辈们欢心。还没过门呢，便给了个这样的下马威，真是欺人太甚。谢之方在这里气得肝火旺盛，嘴边起了一溜的料泡，在专心备嫁的姐姐面前偏又不敢表露出半点端倪，只得强颜欢笑，推说是天热上火，成壶成壶的凉茶往肚子里灌，灌得多了未免开始拉肚子。谢之方沉下心来静思许久，觉得是自己想左了，这一世一味避世躲懒，远离权力核心，却忘了若没有强权支撑，会被显赫之家看清，难免连带着牵累姐姐在婆家受苦受气。若是他像前世那般权势滔天，莫说齐倾城了，便是齐国侯又岂敢给他半点脸色看。避又避不得，进又须得掌握分寸，谢之方不免认真思量起来，今生要找哪位靠山比较好。六皇子纪温于那条路是行不通了，此人诡计多端，心机深沉，示威之时能忍胯下之辱，举贤纳士三顾茅庐，一朝得势升天，免不了秋后算账，鸟尽弓藏。三皇子纪温景是个天生的将才，杀伐决断，快意恩仇，前世里对他也颇有知遇之恩，只是开国之将未必能为守国之君，加之若是追随于他，少不得要走造反的老路子，危机重重，亦不算一条良策。思来想去，竟然只有投靠太子纪温胜这一个法子了。太子乃是先皇后所出，本是顺承大位的最佳人选，无奈性情却过于良善温吞，又至纯至孝，唯陛下之命侍从，对殷殷趋炎附势之徒皆是敬谢不敏，更不结党羽，不交外臣，长居于深宫之中，实在是不好接近。说句不当说的，谢之方前世里最看不上这等捏着一把好牌硬生生打出条死路的迂腐之人。可话又说回来，跟着一个这样的主子，占着天命之便，倒不必每每刀口上舔血，腐肉里食腥，若是小心相扶，说不定还能落个从龙之功，封侯拜相，扶及子孙呢。于是谢之方下定了决心， 便和林轩密议一二，细细筹谋不提。却说齐倾城与未来的内弟不欢而散之后，将通房一事放在了心上，秦之若是不依谢之方所言打发走他们，日后免不得要生许多嫌弃。这一夜他正思忖着如何求母亲和祖母收回成命，房门咯吱轻响，已做妇人打扮的红绡端着盆热水进来，笑吟吟道： 少爷，奴婢给您洗脚。 红绡在齐大夫人身边服侍已有五六年之久，到底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面孔，齐倾城不好给他脸色看，便微微点了点头。他的模样不如谢之真许多，却胜在恭敬柔顺，即便已经被收用过，浑身也并无一丝通房的娇金。此刻双膝跪地，乌油油的鬓发垂下，雪白的手探进热水里试了试温度，方才小心翼翼地为齐倾城脱靴，捧着他的脚放入盆中。他细心按揉着脚上的诸多穴位，力度拿捏得刚刚好，令齐倾城疲惫乏累之感尽去，不自觉地放松了身躯。红绡低垂着细长的眼睛柔声道： 少爷，您今夜依旧是睡书房吗？少看会儿书，早些睡吧，仔细伤了眼睛，奴婢待会儿给您铺床。 齐国侯府地方大，齐大夫人给他和水灵拨了个院子，二人各居一间，方便齐倾城过去歇息。可自打开过脸之后，他便一直睡在书房，再也没有踏进那院子一步。红绡不急不恼，更没有央求他宠幸之意，就这么低声下气地服侍着他，倒叫齐倾城心生不忍。世家子弟的教养摆在那儿，他不惯苛责下人，犹豫了一会儿开口道： 你既是我房里的人，往后便不必再时时以奴婢自称。 红绡愣了愣，苦笑道： 啊，不称奴婢又称什么呢？奴婢是您跟前的一条狗，待少夫人进门便是少夫人的狗，若是少夫人不喜，撵走或是发卖，说不得明日死在哪里。 他不是那等心肠狭隘之人。 齐倾城忍不住要为谢之真辩驳一二。红绡咬了咬唇，往后退一步，在青石砖地上磕了几个响头。 是奴婢言行无状，冒犯了少爷和少夫人，求少爷恕罪。奴婢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看少爷这些日子都没有个笑模样，五内焦灼，总觉得所有的过错全在奴婢和水灵二人身上，一时慌了手脚。奴婢常常想，若是奴婢还在夫人身边侍奉，倒还好些，至少能常常见到少爷，时不时的还能和少爷说两句玩笑话，总胜过如今这般。 罢了。 齐倾城抬手虚扶了他一把。 不干你的事，起来吧。 红绡今日穿着月白色的衫子，水红色的裙子，凑近他时衣袂飘摇，当初极为清淡的茉莉花香气，倒叫齐倾城晃了晃神。 你身上用了什么香粉？ 红绡的脸微微一红，不动声色地又往他身边挨近了些，轻声道： 奴婢不爱用什么香粉，想是去花圃里面找姐妹玩时，不小心沾了些花朵香气。 想起谢之真也不爱用香粉，冰肌玉骨里总透着股甜丝丝的花香果香，好闻得紧。齐倾城紧了紧手，将含羞带怯的红绡抱进怀里。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纵然抱的不是心上人，依然生出了几分冲动。上一回齐倾城还不得其法，此次却渐入佳境，尝到了各种趣味。约莫一刻钟后，云散雨收，齐倾城清醒过来，对未婚妻多了几分愧悔的同时，又有些食髓之味。却说这边厢，红绡恭敬告退，并未回自己的住处，而是一路穿花拂柳，进了一处布置甚为精巧的院落。 见到坐在廊下摇扇的白衣少女，他抑制不住喜色，走过去拉住她的手，对她行了一礼。 表小姐真是料事如神，我按照你的意思熏了半日的茉莉花香，果然得到了少爷的喜欢。 柳莲儿掩面而笑。 恒宵姐姐客气了，原不值什么，我不过偶尔听元娘姐姐提起过那位谢小姐的喜好，随口说与你罢了，没想到真能帮上你的忙。更何况呀，红霄姐姐这样的品格，哪个男人会不喜欢？ 红霄被她这一席话说得心花怒放，更是引她做平生知己，赌咒发誓道： 他日我收拾了水灵那个贱人，诞下子嗣，成为咱们齐府正儿八经的姨娘，必不忘表小姐今日的大恩大德。 柳莲儿笑着将头上的一只银簪戴到她头上，态度亲昵。 既如此，我便提前祝红霄姐姐心想事成，大富大贵了。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